钱买走啊，我今晚就点样过啊，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，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， 系咧。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新春第一炮都唔会有错啊。 嗯， 新春其实有三炮啊。 嗯， 一炮就我嘅。 嗯， 一炮就东莞嘅。哇，打得几捻劲啊！唔该晒。有一炮就的你嘅， 唔系我嘅 ，red 假嘅，系啦。咁啊要讲 嗱，我都讲讲先，因为本来咧呢一集咧就系、是、同个网友录咗嘅，录好咗噶啦，其实。咁咧即系事完咧，今日阿的又有啲嘢讲啦。 系啊。 咁就东莞又有啲嘢讲啦。咁新春咁，其实我本来我谂住将个新春第一炮咧就可以下个礼拜讲，唔紧要，因为新春啫嘛，惊咩咧？咁怀念都系啦，因为咁急嘅，咁啊跟住讲讲啦，咁样，所以咧就将网友嗰个专访咧录咗三集啊，屌，好鬼犀利， 犀利。 咁啊，当然我分批慢慢出啦。咁、就顺延下个礼拜讲啦，好精彩。 嗰日有一面之缘嘅，咁但系 就捐咗1000蚊，俾你不慎打伤钱啦。佢、真系仲有好多分数咧，会系关于个慈善，有啲唔系好多，有啲分数会关于个不慎打伤钱，我哋自然去玩嘅。咁啊，嗰啲就你听翻节目啦，或者、留意一下我嘅微信啊，咁样诸如此类啦。通常而家我咧微信要讨论区玩噶啦。OK， 嗰日就有一面之缘嘅，咁但系同各位网友讲翻声唔好意思先啦，因为 Red 姐有第一炮嘅关系啊嘛，咁啊蚀咗，即系啱啱打一把个位先打个尖咁啊。 咁 样咩 假第一排乜撚嘢你讲讲先啦。 咁啊 ,Wega 春明啦 ,ok, 2月23号星期日咁呢、就会喺铜锣湾嘅黄室堡五楼、迎喜大酒楼或者其实是稻香超级渔港 ,ok, 咁呢当日就嗱首先应该咁样讲嘅出咗通告啦，大家就可以上返 Wega.com.hk 嗰度睇到啦，即係上返 Wega 个网页啦、,front page 已经睇到㗎啦。咁、第二样嘢嘅就係、当然啦，分返会员同埋非会员价啦。咁、会员价就350蚊，非会员价就400蚊。但系我亦都会咁样讲嘅，因为咧牛哥嗰度咧就有九个 quota。OK， 九个 quota 嘅原因好简单，一个当然啦，点解有得翻九个 quota 嘅原因？第一，一个系牛哥啦，第二系阿陆啦，第三就一定系建哥哥啦。OK， 咁所以咧就呢三个 quota 留咗俾佢哋。咁因为咧 Red 假就系请佢哋嘅做主持嘅。咁另外九个 quota 系咩咧？我唔理啦，我唔理嘅原因就系 嗰位 ，OK， 嗰九个人，嗰个人经阿牛哥订嘅就好简单， 350 都系350啦，我就唔会理噶啦。阿牛到时就一个数话俾我听，九个， 咁我就会话俾网友听，嗱唔好重复。你喺我度同我讲咗，我就得噶啦，好捻简单嘅，就我信你哋嘅、，OK， 嚟个贱男嘅网友同我讲咗，你话会嚟就得噶啦，咁我就会留翻位俾你啦、就唔使再去同阿 Vega 嗰度 email 啦，费事 double 咧，上年 重复咗， 有啲网友重复咗，就搞到话都我都睇，我都系变咗少咗一个、咁啊变咗几，都系噶啦，少一个我咪食多碗翅咯，冇翅嘅，话先听 ，OK， 咁啊，我都接够噶啦，我就包围，咁当然有网友有一两个会 join 噶啦 ，OK， 咁啊，好似仲有啲抽奖系嘛？ 唔系，咁啊咁样讲先啦，第一样嘢，咁啊当日就一定有台长啦 ，OK， 台即系每一围，所以围奖啦，咁啊最重要第二样嘢，讲下有咩人先啦，威家大部分主持都去噶啦 ，OK， 最主要嗰几位啦，牛喺度啦，杰斯喺度啦，两位不上喺度啦， 咁 另外就两位嘅财经人物啦，姚尊同大师都喺度啦，咁啊你话其他兄弟都喺晒，大部分都喺晒度啦，咁啊至于 OK， 当日会有啲咩搞咧？几样嘢嘅，第一样嘢抽奖有少少啦 ，OK， 咁啊即系开心下嘅啫，围奖 OK， 因为我哋都系冇乜。钱噶啦，呢个说实话。第二样嘢就咩咧？就系、关乎于打赏钱嗰度嘅，咁、要多谢翻即系头先阿牛所讲嗰位访问嗰位网友捉咗嚟，咁、因为佢就捐咗1000蚊嘅打赏钱啦，咁啊俾阿牛哥已经将嗰1000蚊嘅港币 ，OK 就俾咗我噶啦，咁啊归咗落去打赏钱。 唔系每次啲网友俾我就即刻俾一滴噶啦，唔会掂好捻耐， 咁啊 死捻埋， 系咁啊归咗去打赏钱度啦。咁啊而至于当晚咧会咩咧，就系、是、打赏钱嗰度，至少我应该咁样讲，一定有一份礼物系咩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。打上前第一个 case 零啫，因为佢整咗个刺绣 ，OK， 咁 十字绣嗰啲叫做， 唔系十字绣嚟噶， 十字绣 系绣一嚿嘢噶咋，刺绣系绣晒一块布， 自己都话十字绣 ，OK， 咁啊，然之后咧将佢再捻咗少少啦，咁啊变咗一个 cushion 嘅 ，OK， 咁啊当日就会拍卖完之后价高者得啦，最终嘅所有嘅钱。 都歸翻曬落去打獎錢 啦，咁真係慈善嘢啦。 係啦，咁我哋會諗多諗多幾份啦。 啊，呼籲下啦，嗰啲風老總啊、馬永成啊、馬永成啊呢啲咁嘅兄弟有錢啲嘅啊頭啦。咁我都當然啦，我話先啦，我會攞啲物品出嚟拍賣嘅。咁就睇下，我而家諗緊啦，一係就戰南所有嘅節目啦。嗯，未出過街噶。 喂，或者咁樣啦， 或者我攞條 T 恤出嚟拍賣。 係啊，你攞一件 T 恤啊，咁啊 T 恤出嚟拍賣， 簽咗名啦， 唔使簽名噶啦，自己簽名冇人要，或者唔使簽名嘅，咁我一日攞條 T 恤啦，就為第一件有黑色戰南 T， 啊 OK， 咁啊我都未著過，啊而家手樓上只有馬榮成有一件嘅啫，因為嗰次因為佢贊助，佢sponsor我啊嘛，我sponsor嘅一件， 唔係我哋同佢食飯啦，係 啦嗰日因為佢sponsor我，我就要sponsor翻佢啦，我送翻件俾佢，咁咧呢個網友就係攞第二件黑色嘅戰南 T， 好靚啊，黑色嚟有啲靚過白色好多嘅，嚇咁其實我都打算攞出嚟賣嘅，我賣親三嚿水以上啊嗰件 T 恤 ，OK， 咁就希望啲網友啦都。可以攞嚟拍賣啦，我唔知買咩，可能係 T 恤，有可能係戰南咁多集啊，因為佢有幾年咧，其實網友而家download唔到噶嘛，咁其實我覺得幾值租噶，我賣1000蚊，我諗都有人要嘅。即系封老总都实要啊，或者系咧，佢成日话我就话攞晒啊，我唔俾得人。 嗱，我希望嘅就系话咩咧？下一集吓，即系因为今集就第一炮啦 ，Rick 第一炮啊嘛。咁啊，希望下个礼拜再出下一集嘅战男嘅时候咧，阿牛嗰边咧就个够个位敷咗啦。咁我就可以咧唔需要讲，就设条 jingle 落去。 系啦系啦，我因为其实录咗噶啦，各位网友嘅嗰个专访，我就谂住。今期延遲咗就睇下一期，下一期就唔會有㗎啦，唔會再同阿迪再錄㗎啦，因為你都唔識玩嘅，屌啲咁樣屌柒你話你咁樣屌你唔去滾嘅嘛，撚柒咪柒做啦，咁我話聲呢健哥哥都唔去滾啦，咁屌佢你咁樣鍾意聽健哥哥，咁你針對人啫，唔緊要啦，一定係俾人針對嘅，冇乜所謂，咁啊華明新春第一炮啊，咁其實呢即係講咗個 Vega 嘅第一炮啦，咁你想我講下東莞嗰一炮先啦，定係我自己嗰炮先啦？ 講咗東莞先啦，個人啲。 即係央視無情啊。 點樣呢？無情 呢。人間有愛。即係東莞挺住啦，而家喺微博啊咩朋友圈啊個人都寫東莞挺住。即係估都估唔到呢今年嘅網絡潮語啊，第一個。上年最後嗰個就應該是馬上乜乜啦。今年個潮語就係、是、即係流行語呢就是、東莞挺住。咁你話央視真係幾多仆街？即係央視 事源係咩啊？ 事源咧就其實今日錄音嗰日星期日啦，今日就係十號啊， 十號。 咁琴日九號咧，就央視做咗一個六半個鐘頭啊，三十分鐘嘅專題，就講咩咧？東莞桑拿，有曬啲選妃啊，啲女着到好疏爽啊，咁啲網友梗係睇啦，係咪先？咁東莞大賣嘅，唔係而家新聞係大賣嘅，喺國內新聞，一個鐘頭可能。個台都播嘅，每上昼播两次，夜晚又播两次，晏昼又播两次嘅，咁搞到好热啦。咁就咩？我睇啲大陆嘅新闻啦，啲咩新浪啊，广东嗰啲全部都讲噶啦，咁样咁咪形成就因为央视就播咗一条咁嘅片，咁琴晚咧就扫啦。扫咗央视播嗰间桑拿啦，好似嗱我因为我冇手机，我冇电脑喺度啦，好似个数国安酒店定安国酒店，总之有个国字或者有个安字啦，唔好记得啦，咁扫咗呢间桑拿场 ，OK， 咁就顺水一顺就拉咗几十人，几十人，就顺便仲查封咗十几间桑拿 ，OK， 嗱你记住，只系桑拿啫 ，OK。咁就有 喺邊東莞東莞咁大邊度啊？ 東莞就應該我都唔清楚，一個安好似喺我都唔知邊度咯。因為我睇嘢資料水過鴨背嘅啫。 OK， 咁就掃咗啦。咁而家係某程度係成個東莞咧都熄燈噶啦，即係成個東莞嘅桑拿熄燈。 嚇， 記住係桑拿熄燈。今日最新嘅新聞咧。即唔係嗰日最新聞喎，係今日最新嘅新聞呢， 今日最新新聞 最新嘅新聞呢就話啦，已經唔係打黃色啦，唔止打黃色啦，就一概掃埋黃賭毒、OK， 就順便呢就掃一啲官員啦，包庇嘅官員、OK， 就有幾個停職調查啦，咁就即係講得呢一樣嘢就梗係報告下天氣啦，而家冬嘅天氣啦，熄燈嘅、OK， 其實某程度酒店都有數嘅，有數嘅，有上房數嘅，咁有單故事就係乜嘢呢，喺琴日九號啊，咪即係錄音係琴日啦，喺九號啦，就有一對小情侶喺酒店呢裏面開房， OK， 公安上去酒店拍门 ，OK， 啊，拍门，嗰条仔唔开门，又惊有人惊啊，唔知惊乜撚嘢啦，就唔撚开门。咁跟住咧就最后就话咗听查长查仔最后都开门啦，话唔开啫，佢查咗佢，哦，原来系一对情侣嚟嘅，咁就放人啦。咁某程度你知啦，因为而家其实人大咧喺早几年咧就放宽咗呢个男女同房嗰、那个限制嘅，即系话只要呢个系女朋友，甚至是 one night stand 都可以嘅， 证实到 吓、啊，证实到 one night stand 都可以啊！你记住啊，咁咧都系唔会当你嫖宿嘅，亦都唔会当你嫖娼嘅。咁所以某程度桑拿有问题嘅 ，K 场其实某程度都冇乜问题嘅。但系讲当然啦，而家咁嘅天气系嘛？咁讲真係人都驚㗎啦，讲真喺东莞嗰、那个嗰个心理質素，你去玩心理質素一定驚㗎。我觉得冇问题嘅，东莞嘅话你桑拿我就唔建议，我唔再建议啦 ,ok? 咁、啊、样如果你哋系斜 K 嘅，其实某程度我觉得都可以嘅，你咪搵啲相熟酒店囉、或者稳阵啲嘅酒店囉。喂讲真。 未返嚟啦。 东莞有几百间酒店。公安呢次都到出动唔到六七千人噶嘛，租唔晒噶嘛，所以咧中管酒店，所以上房冇问 都 安全啲嘅， 都未 心理 个大家都未翻齐工啦，包括公安在内系咪啊？ 啲女未翻齐工啦， 所有人都未翻齐工啦， 所以其实某程度对战男呢一班战男其实冇乜影响，因为你都唔会去玩住噶啦，而家呢个时候明知冇女噶嘛，系咪先吓？好似阿碌咁啊！咪上几日咪去咗罗湖，唔知咪喺深圳边度跳舞囉、啊、就搵咗件又肥又冇波㗎囉，幾得开心，我幾得开心，佢又喺啲我好开心啊，好话啦，我见到阿陆我话撚咗你个撚样㗎啦，屌你即呢啲时间唔好去玩㗎啦，佢死唔听同啲网友去仲奶晒啊， 仲有人 奶撚晒啊，係咪先，恭喜你啊，咁听讲就好似话个礼拜有搞啊，我话先听你再奶到镬啊，呢轮我唔会再跳舞住㗎。我唔系跟打风啊，系咪先？ 提一提你两只嘢啊，阿牛实知㗎啦，阿陆都系啊，23号唔好上去啊，我要见到你食饭啊，顶你！ 唔系阿陆会嚟嘅，因为佢同我讲咗啦，我邀请咗佢噶啦，咁样吓，咁就因为每年就真系引饭局啊，就算社民连嘅饭局啊，阿陆系会党员嚟噶嘛，咁其实我都请阿陆噶 ，OK， 咁呢次更加唔使啦，依下阿迪嚟请添啦，仲好啦，咁样吓，咁就形成。即系我建议系，其实而家基本上唔好话严唔严打啦，唔好话大唔大风啦 ，OK？ 基本上过年前后，其实基本上冇女噶啦，系咪先？咁你去做乜嘢咧？包括斜 K， 包括桑拿，喺我嚟讲，呢、這个新春第一炮，东莞呢一炮，喂冇问题噶，系咪先？有咩问题啫？喂，早搞早安乐啦。系咪唔通到你最旺嗰时候搞咩？系咪先？吓、但系讲真，你认为呢一次系点搞法咧？我会觉得系呢次系认真嘅。呢次系认真嘅，因为以前扫亲啲桑拿 ，OK 吓、扫一间捉晒所有人咧，都系七个。女都唔止咧，七个。呢次咧有一间桑拿，即系国安酒店定安国酒店定系有，总之有个国有个安啊，是但啦，有个字啦，总之有啲咁嘅字啦。咁咧都拉咗60个。咁啊。其实都少㗎，喺我嚟讲都好少㗎。一间一日，因为可能我点解会咁少呢，因为可能係过年呢度唔够啦，啲客又少啲啦，咁咪拉亲冇200个都唔得啦，或者呢基本上可能拉亲200个㗎、或者可能拉亲80几200个㗎，咁唔会呀真係拉到60个咁少、而且呢拉呢60几个係唔淨止啲国安酒店呀、係其他啲相关嘅桑拿嘅老细或者唔知嗰啲持牌人啦、即係主任经理嗰啲都有拉，係加成个东莞，即係今日啦嘅桑拿嚟讲係拉六个关于呢样嘢拉六个人。咁某程度我係会觉得喂都唔应该玩桑拿啦，好简单。其实我同个网友录音呢我都讲过话点解唔玩桑拿㗎。咁唔好留返嗰次讲，我依家再讲一次。喂桑拿真係危险好多㗎。同唱斜 K 唔同，因为喺国内人大系讲咗，一男一女只要唔系涉及金钱嘅，你系可以上访嘅。咁你到时公安拉到你嗰时候，咁你咪同佢讲，喂，屌你两个情侣嚟噶咯，喂，我 one night stand 噶咯，当然要屈你就点捻样都屈到你，与你唱唔唱斜 K 无关。或者你行下街。 人捉緊住你拍緊拖都有權拉你啦，係先你講唔出佢㗎嘛，係先咁佢冇好講啦，咁如果你咁樣講就乜撚都冇好講。 嗯， 但係某程度桑拿冇玩啦，K 我覺得冇問題嘅，但係就當然心態上就真係唉，都会惊啲啦。喂，好老实啦，我都唔会去噶。 嗯， 吓，喂，我都会迎住迎住噶嘛，系咪先？当然我、這個，我租啲酒店都某程度我觉得安全啦，系咪先？啊，斜 K 嗱，咁今日你就今日啦，今日嘅新闻都话啦，而家系打击黄赌毒嘅变咗。 嗯， 上琴日都仲系讲紧打击黄色事业。 嗯， 今日已经打击黄赌毒 啦。借势啦， 借势咪试个数呢啲咯。 今年即系三应该咁样讲，即系新年后当做下少少嘢咁样 啦。呢场 show 其实央视阴沟啲人啫， 阴得嚟，但系另外一方面，人哋就借势啦，当系做咗嘢啦。 因为央视唔净止播过一次呢啲咁嘅色情事业东莞嘅桑拿噶嘛， 记 住系桑拿系好多次噶嘛，每次都系拉嗰六七个，一间桑拿拉六七个，扫地都唔知六七个啦，系咪先？系咪先？啲住嗰啲侍应都唔知六七个啦。咁央视觉得，我你谂报嚟报去，你系出嚟做 show。屌你老尾，我咪可能播完之后，咁可能俾我啲压力啲公安啦、 嗯 啊。总之就是、央视报道系乜嘢呢？一班出卖灵魂嘅人去举报一啲出卖肉体嘅人咯。 哦， 啊，两边都冚家产嚟噶啦，咪嗰边出卖灵魂嘅冚家产啦，出卖肉体都喺出卖灵魂嗰边冚家产啫嘛。讲真，我先听有时，所以你话大陆系咁噶啦。OK， 咁啊。讲都无谓啦、 嗯， 都系想听我个新年第一炮啫，系咪先？ 就 好捻简单啦。我讲嗱，其实今日咧就系、是、星期一啦，系嘛？ 嗯， 啊，听日出街啦，呢一集 系啦。 我系啱啱喺深圳翻落嚟噶啦。咁呢次我深圳翻落嚟，已经系第二炮啦。OK， 吓、啊，咁啊讲下第一炮啊。嗱，讲第一炮之前咧，我就讲新年过年前， 嗯， 奶捻晒我， 点样咧？ 嗨到震啊！嗱，试完嗱，听翻上一集再，因为上一集系那些年啦，再上一集就系讲我去沙湾啊嘛 ，OK，、嗯、就嗌阿健女啦。之后我有冇上过沙湾玩咧？有，我又一日去跳舞嘅。咁嗰次咧，我就网友请嘅，我已经讲到明噶啦。喂，一定要你请我去，你唔请我真系唔捻去噶啦。我一定边捻过咗我俾钱，我一定唔捻去噶。 点解咧？ 因为我知冇女啊嘛，中晒，中晒啊，系。零女，我系首次，我近呢几年啦、啊、第一次只系坐女，而冇带上房嘅。咁你谂下，嗰条女咩样啊？路冇西咁样咯、 啊。唔系，另外我哋都感觉到嘅系我哋个主持人啊，前主持人啊， 系司君啦、 啊，系啊，临失年前全部喺晒香港度翻工噶嘛， 香港拜年噶嘛， 系成唔系佢唔系香港拜年，佢喺香港度翻工嘛，跟住又喺度呻话，哇，搭香港啲地铁扑街， 即系而家呢啲咁熟嘅都唔喺大陆玩啦，喂。我觉得过年前真系零啊！即系过我出嗰一集到而家咧，起码有成三个礼拜，嗰三个礼拜靠咩咧？靠 AV 为生。好啦，咁到因为点解事完系咩咧？我约好啲饭盒，大捻镬助理翻乡下，佢冇话翻咗。点解助理？我可能我预计助理唔翻啫，我唔知嘅。咁助理咧，因为佢助理咁啱屋企人咧已经喺深圳住紧噶啦。OK， 咁唔使翻乡下噶。但系唔好意思，呢次系例外，呢次阿助理系要翻佢阿妈乡下玩 ，OK， 咁啊变咗突然间去嘅，咁上沙妹啦，又走，女骑师又走，就剩翻个人妻，咁人妻年尾搞有乜好，有乜位咧？又唔系俾钱佢，俾钱佢都唔要啊嘛，咁啊谂住年头搞啦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咁啊一直都，而且仲要阿人妻姨妈到咧，系咪先？又冇得搞啦。咁所以成日年尾就停晒我所有嘅战男嘅活动吓、啊，连我自己吓、啊、都系靠 AV 为生，你谂下啦，几大镬啦，系咪先吓？咁、啊、跟住我年初四闷到扑街，真系闷到扑街，咁又攰攰地，咁啊、搭程车上去落马洲，搭个骨，起个斜机，谂住就嚟做呢集嘅新春第一炮啦，系咪先？啱啱为人民服务啊嘛，为啲网友服务。咁啊，我一去到落马洲啦，咁啊谂住一国两制场 ，OK。先去到，咁啊，梗系问下有冇女啦，冇。正骨有，邪骨冇。 嗯， 邪骨啲女翻捻晒去， 嗯， 扑街咩？一国一制都唔紧要，我谂住。唉，算啦，新年流流，起码打个炮，咁就 先正完之后行过对面月 X 湾啊，嗰度整个斜啦，都好都好啦。咁啊，顺便约埋阿碌食饭啦，食饭啦。跟住阿碌点话我听，唔好意思，我拜年，好鬼闷。喂，我已经好捻大镬，我冇闷捻到连朋友都冇啊，即系连新老大陆连朋友都冇， 饮酒都冇， 饮酒都冇得饮，你几捻大镬？ 饮酒都冇， 纯粹食下饭，食下饭都冇， 打个边炉 都冇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喺呢个等紧房。去，因为其实我等嗰个技师啊，都要成两点先要到啊，两点先到，因为那个女仔未，那个技师未翻工，吓 ，OK， 吓、嗯，咁啊，算啦，咁等等下，咁啊，捻完脚，咁啊，吓，等等等，微信有条女，骑师，女骑师，咁佢就话，哎，我翻到嚟深圳，哇，简直屌你，我第一时间话。喂，出嚟食饭睇戏啦，我谂都唔就谂啦。 如果天晴一样， 哇！屌你老，跟住，因为咁啱得咁巧，佢又系住喺呢个落马洲附近嘅啫，即系佢即系福田附近嘅啫。好佢系住喺近住呢个东方中泉嗰边啊，几捻近落马洲，你话？ 嗯， 即系我特登就落马洲，啊，我就喺水立方附近。咁其实行去都唔使十五分钟噶，我行去嗰度。咁我话，喂，得啦，诶，乜都好讲，你攰唔攰先？跟住我话出嚟食饭睇戏，佢话唔好睇戏啦，咁攰。佢话攰嘛，唔紧要，外骨长啊嘛，过嚟揼个骨先啦。咁啊，佢话好，我好掂晒。咁跟住我咪跟住就我自己上咗特筆啦，因为我件技师嚟咗啦。咁跟住特下，跟住我留咗个我手牌同埋我个房号俾佢。咁嗰条女过嚟啦，跟住一齐揼咯。大概系大概我上咗房之后五分钟，佢嗰条女就到啦。咁揼完之后梗系唞啦，系咪先？揼咗两钟头啊，咁唞。咁啊，两张都识床啊嘛，咁我咪将佢拍埋一张都识床度咯。吓，咁嗰条佢已经喺张床度咧，拍埋嗰张床咧，已经喺胡抄嘅胡渣啦。话要好靓正啦，系咪先？咁跟住揸完之后，咁跟住啊 ，click call 啦。佢话顶唔顺啦，屌你，我咪食饭先。嗰时晏昼大概两点零钟啦，因为我都未食饭嘅，因为我啱啱就揾阿碌啊，饮下午茶噶嘛。吓，阿碌都唔揾啦。 我哋咁早上去， 我纯粹谂住揼骨啫嘛。咁梗系冇所谓啦，咪早啲都冇所谓啦。咁两点零钟啦，咁跟住我就话不如去食饭啦。咁跟住嗰条女就话，我仲有个朋友，要同佢拜拜年，不如一齐啦。佢话佢喺水都屋喺水都做嘅，哇，喺水都嗰度做嘅。啊，水都你知咩场啦？喺佢间场做，哇，梗系冇问题啦。跟住话，但系佢有个女，有女都冇问题啊。几多岁咁？跟住就冇嘢啦。咁啊，约咗佢。咁啊，但系你知啦，我就谂原先系谂住起个斜机，同埋揼个正骨。我袋钱就唔够啦，系咪先？咁我就總括我當時有買咗張單，讀嗰張單，我剩翻500蚊人民幣度啦。當然我仲有啲港幣啦，咁樣。咁跟住我就買張單，嗰啲女見到我，咦，冇乜錢噶咯。跟佢，因為我揞揞錢出嚟埋單啊嘛，佢喺隔離埋單啊嘛，讀骨嗰陣。跟住話你要咁夠錢請食飯呀？咁樣講啫。我話得，我而家出去樓下士多，冇咁冇錢撳啊。 我對話 士多換錢咯，咁我就換咗2000蚊港幣。 嗯， 哇，而家777啊嘛，你知啦啊 ，lucky seven 啊嘛，好似豪老虎机咁嘅啫嘛，即系得翻1500几蚊，咁连埋我嗰500蚊，就系2000蚊左右到啦，2000蚊左右到啦，咁跟住就来二千，嗰条女系见到我有2000蚊噶啦，当然啦，我除咗嗰2000蚊之外，而家对咗嗰只，我仲有1000零蚊港币啦，咁我就冇话俾你。 查开少少先，问下牛系觉唔觉得新年咧，即系新年期间咧，对钱系贵啲噶？ 唔係啊，我哋 對29年29開始，到即係呢段期間 對。今日就778啦。 係啦、 啊。 貴啲㗎喎。 早兩日就777啫。咁、唔同嘅，因為有時緊張呢，呢其實過時過節呢都會對得低啲㗎。係 咯、啊、低啲、嗯。 對幾時冇撚用冇問題㗎。一兩蚊㗎嘛。777同778今日778、我對嗰日777差一蚊。1000蚊差一蚊。我對10000蚊。都系揸10蚊啫嘛，其实冇喺冇有嚟讲冇影响噶，某程度啊 ，OK， 所以唔好认为而家高唔高，你知而家系温水煮蛙，越嚟越低咁解嘅啫 ，OK 啊，所以唔好讲呢样嘢，所以唔使讲对唔对钱，冇乜问题，唔会自助嘅一两蚊 ，OK， 系啦，咁跟住就去食饭啦，咁样啊，食咗饭又咪见到嗰件女，哇，都几捻得嘅，即系我嗰个骑女骑师啊，嗰件女几捻得嘅，咁啊，但系当然啦。 就帶埋個女，帶埋個女嚟啦。咁我知道佢原來咁我食飯嘅時候傾啦，原來佢咧就係同一個香港人結婚， 哦， 十零歲同一個香港人結婚，跟住就生咗呢件， 嗯， 跟住就同個香港人唔妥， 跟住就飛咗啦， 飛撚咗條條香，俾仔飛啊，定係俾條女飛啦，定條女飛佢啦，咁啊剩翻條個女就要自己養， 嗯。 咁啊，而家就喺水都做小姐揾食，啊，咁啊，咁 OK 啦，我几得个嗰条女几高嘅，又高，但系就有货添，对波咧睇落都几捻挺，啊，咁啊，屌，咁啊，有冇机会再约下次咧？我而家就谂紧计，吓，咁啊，应该我哋嗰个妈咪应该识呢条女嘅，因为佢好似系同一组噶嘛，啊，咁应该 OK， 咁啊，唔使讲其他啦。食餐饭啦，记住啦，而家我数咗我有几多现金喺度先，唔计港币，我有2000蚊人民币。 嗯 ，OK， 咁就租酒店啦，又系租268莫泰啦，吓、嗯，咁、啊、就莫泰俾押金噶嘛， 哦， 系咪先？咁就押金俾1000， 哦， 1000蚊押金，当日要俾1000蚊押金， 我、哦、都算贵喎、 啊，啊，好似800啊，嗰日俾800蚊押金，咁、啊 哦、 我剩翻1200蚊左右啦。嗯吓、啊，咁食咗嗰餐饭啦，系先眼睁嗰包 三嚿水咯， 百零蚊啫，咁我剩翻1100，仲有嗰啲其他散纸唔好计啦，有啲50蚊纸，其实我应该超过1200蚊嘅。OK， 吓、啊，咁啊，同嗰条女上去搏嘢啦，咁、去酒店啦，搏，咁啊又再食夜晚再食一餐，吓、又系100蚊嘅啫。OK， 咁啊全副身家咧，我就剩翻1000蚊。即系十张100蚊纸啦，唔好计散纸，可能散纸都超过有成200，跟住临走，搏捻完啦，因为几好啊，冇乜点饮酒啊嘛，吓、喺其实未食饭之前咧，已经诊一 Q， 过夜嘅时候就诊咗2 Q，OK， 吓、因为骑女骑师嘅关系啊嘛，大佬，因为你有冇听过嗰节目啦，嗰集啦，系咪先？因为佢主动骑鸠你嘅，因为呢支骑牛揾马啦，新年流流，屌俾人骑一骑变成马，贺年啊嘛，系咪先？其实我一路都谂住新春第一炮系揾佢嘅，但最可惜就因为佢年尾话我听佢走咗，吓，突然间我唔知佢点解系喺香港逗留十零日就翻嚟，OK， 咁啊，诊完一 Q 啦，跟住夜晚嗰2 Q 唔好讲啦，嗰啲，一日都系我死都唔喐啊嘛。啊，因为点解要俾个擦骑啦？佢骑师嚟噶嘛，马年啊嘛，系咪先啊？乜俾个骑员 ？OK， 咁啊，第二招就两 Q 啦，就第二招，咁冇钱啫嘛，我得翻1000蚊嘅啫嘛。咁呢条女系收几钱嘅咧？上次我第一次喺水都 mark 佢咧，我就系俾1200蚊嘅。但水都加价噶啦嘛。系咪先？咁有一次我只脚受咗伤咧，即系膝头哥膝头哥受咗伤咧，我再 mark 佢，再揾翻佢。就有私下嘅，吓、咁我已经俾1500啦，因为水都其实加价嘛，我俾1500，咁呢次我冇嚟俾得少过1500噶，系咪先咧？应该都1500啦，但系唔好意思，因为我谂住走嘅时候咧，我谂住瞓到2点嘅，但条女话10点钟要走啦，咁我全部身家咧得1000，1000唔好都话唔好都系唔好计好几廿蚊啦吓，得1000，咁我话唔好意思，你见到啦，我冇钱噶啦，我又费事俾港币啦，因为港币其实都唔够1000嘅，可能1000零蚊到咯，我唔知啦。吓，咁话你1000蚊你收唔收？佢冇问题，佢话，哇，咁咪好捻正咯，本来俾1500过夜，而家俾一千，咁佢当然佢冇问题啊，我可能下次就俾多啲佢啦，或者以后都俾1000啦，有只数，你听听吓，咁咪话，喂，本来呢一次。冇得諗住打起个机就算咗啦。佢变咗有閪料喎，係咪先。佢本来諗住俾1500嘅，而家俾1000就得喇喎。喂，即係啲运好似好撚有喎，都仲唔止我本身个运唔错喎。自从阿峰老总呢嗰日食完个团年之后呢，我又即场抽到200蚊现金啦。你知我嗰年我仲立彩呀。3.5折， 你同我讲过， 3.5折，当然我买咗2嚿水啦， 3.5折嗰几钱啊？ 320， 哦， 咁我都赢咗8-20蚊，当然嗰8-20蚊我即刻请我老母饮茶啦，我成日觉得一不义之财嚟噶嘛，即系用晒佢咯， 赢咗220啊， 8-20， 你买2嚿水， 买2嚿水，我其实我每年嘅新春我都买2嚿嘅，每年都系，其他以后咧都系买20蚊嘅啫，咁啊又赢钱，又抽到钱啦，又赢钱啦，女又冇女变有女啦，有女收贵变收平啦，吓、啊，喂，完全今年冇问题，直到琴日， 我又系戆鸠鸠上到大陆 ，OK 吓、啊，跟住见女，我谂住突击嘅啫，见女即系上三妹啊，上三妹又下翻嚟、啊，哇！真系屌你老味，真系唔捻停、啊。不过上三妹就唔使讲咁多啦，即系当然可能得嘅话留翻有机会先讲啦，因为你知道啦。跟住嚟緊仲有情人節㗎嘛。 嗯。 我點知情人節有冇得滾啦、啊。但有冇得滾有冇得搞我唔知啦。嗯。咁因為出街呢一集是11號。嗯。咁、啊、就我要話聲俾你聽，如果網友想去玩呢，首先如果你撇開唔驚嚴打啦，因為而家唔係驚唔驚嚴打問題，係個心理問題。OK? 咁、啊、就情人節根本上就好撚貴。 嗯、 啊。起碼你每一個人都要俾多一嚿水㗎。啊、至少啊，而且啲女亦都可能未翻嚟 ，OK， 亦都可能啲女又先至翻咗嚟嘅，啲女都要陪仔，所以你某程度啲人你去唔去玩就你哋自己事啦。咁我就话佢听，我一定唔玩噶啦、啊，我一定唔去滚噶啦。咁我就因为我一定唔会唱斜 K， 我因为我一定会有饭盒啦嘛。应该某程度呢个而家啲饭盒翻晒嚟噶啦嘛，翻晒嚟 ，OK， 咁应该我就如果再搵我玩咧，三月咧 ，OK， 三月啦，等我搞掂晒。清晒手头上啲女啊，应承咗啲饭盒先，跟住我先会同你哋玩噶啦。OK， 网友啊， 啊你又好啦、okay ，新年真系冇乜赌运嘅真系。 哎呀，我有赌运， 冇乜赌运啊。你嗰晚嗰日买波又系输啦，咗输啦， 旧咁唔同嘅。咁上 年今年真系黑啊！我 上年我都好黑噶， 我系 PK 噶、 啊。上年好黑噶，有官司系咪先啊？咁咩官司又唔好讲住啊？前啲我迟早都讲啊。咁乜嘢都唔好㗎。咁、今年叫年后 OK 啦，咁大家算囉，係咪先。 喂，差唔多囉。 差唔多啦， 最后都系补充多咗少少啦，个春明啦 ，OK， 嗰、九位嘅朋友就经翻阿牛哥报名，咁啊唔理啦，直接你哋点样揾牛哥，牛哥就自己讲啦， 系啦，我自己搞掂噶啦， 系啦，咁啊，总之嗰九位好简单，都系收三百五，咁啊希望就系呢一集出街嘅时候，咁啊搞掂晒佢，因为下一集咧就摄条 jingle 落去，就话个真真正正 red 架。正常嘅報名方法俾大家聽， 冇錯啦，冇錯啦。 咁當呢九位就多謝翻牛哥啦，即係幫我哋做節目啦，成年。 好老實啦，就算冇九位咧，我都唔會包圍收個錢算。可能超過九位，第十位我都係收佢三百五嘅啫。或者咩？可能佢機會就冇得同我坐咁解嘅啫。OK， 我唔撚柒你㗎，即係 OK。咁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咁啊，使咩啊？你幫你買我拜個早年啊，十八個晚年啊， 身體健康咯。 OK， 係咯，飲多啲啊，最重要。 我都係啦。其实 今年差劲。 其实我下一集咧录音我都咁讲噶啦，我都我有搞嘢搞到唔停手啦。OK， 年年都 冇创意嘅。好啦，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下个礼拜听专访啦。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